196集，完结番外，洛伊愿意拍照了。温小辉自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之后，不仅接到的工作质量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贵，线上的自媒体运营的也非常好，跟很多美妆护肤和时尚品牌有长期的合作，受邀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更是常事儿。最近他的微博关注马上就要破300万了，他特意发了条微博询问粉丝们想要什么样的福利，没想到热评好几个都说想要看 L 先生的照片。 L 先生是温小辉给洛伊取的代称，他这个人天生很爱炫耀，单身的时候曾经幻想过找到男朋友后的800种秀恩爱方式，但现在却连洛伊的正脸都不敢放，只能偶尔放些背影啦、睫毛啦、手啦这些部位解解心痒。虽然只是一点点细节，但是看起来却依然很吸引人。加上温小辉时不时提起的日常，粉丝对这位神秘的 L 先生好奇极了。温小辉笑哈哈地把评论给洛伊看，洛伊瞄了几眼， 洛伊你看，他们真的太逗了。 他们可真好骗啊，就没想过我可能是你虚构出来的人物吗？ 因为他们相信我啊，再说我干嘛要骗他们？ 太单纯了，素昧平生的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你的粉丝跟你有点像，傻乎乎的。 说谁傻呢，我可机灵着呢。 你给我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想发我的照片啊？ 嗯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平时有好玩的事儿我不也给你看吗？ 真的 真的。我又不是住在网上，那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罢了，我怎么可能为了点关注就让你做为难的事儿？ 嗯， 哎，洛伊，你是不是不太高兴啊？我以后连那些局部的都不发了，好吧？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拍照啊？ 不是因为那个人吗？ 以前是，但他现在已经在牢里，而且这辈子都出不来了，我对他已经没有顾虑了。 那是因为什么呀？ 因为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。 洛伊， 我以前觉得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属于我的。我没有打算留太久，我也不知道留下来有什么意义，所以我希望我走的时候就跟我在的时候一样干净，什么都不带来，什么都不带走，静悄悄地消失，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。 温小辉心里有些堵得慌，他从那平静无波的语气中听出了孤独。他不希望当他和洛伊这样相拥的时候，洛伊还觉得孤独。 我已经习惯了，好像我天生就该这样，也没想过要改。但是你出现了，所以一切都变了。 洛伊， 所以我决定，我要和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，留下纪念，必须和你一起的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意思就是以后出去玩我也想和你拍照，平时你的镜头里也可以有我。 真的吗？ 温小辉翻身跨坐在洛伊腿上，开心的整个人都在发光。 那我以后也不用跟人藏着掖着，可以大大方方的把你给他们看了。 对，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来吧，其他的不重要。 嗯，真乖。 洛伊看着温小辉高兴的样子，心里也充满了暖意。温小辉掏出手机，搂着洛伊的脖子就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，他还嫌不过瘾的要去换衣服，被洛伊笑着拉住了。 行了，来日方长呢，现在该讨论晚上吃什么了。 啊，吃什么？哎呀，真是世纪难题。 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吧，附近新开了一家烤肉店，听说每天都在排队。 好，就去吃烤肉。 温小辉把脸凑上去，使劲蹭了蹭洛毅的脖子。 约会去了，你等等，我去换衣服。 等两个人晚上吃饱喝足后，温小辉便有些后悔特意换了衣服。现在好好的羊绒衫上全是烤肉味儿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他和洛毅手拉着手散步回家。北京冷冽的秋风渐渐吹散了身上的味道，也让他们不自觉地靠得更近。 哎呀，咱们好久都没这么散步了，你最近也太忙了。 是啊，到年底了吗？ 你不是说你对赚钱没有兴趣吗？干嘛还把那么多精力放在赚钱上？ 我要是不把精力放在公司上，那就只能放在你身上了。你受得了吗？ 还是算了吧。你个小变态。 所以啊，这样挺好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事做，也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。如果我真的对你过度关注的话，你会害怕吧？ 不会，现在不会了。 温小辉觉得他现在唯一想要记住的只有洛毅的温柔，而洛毅的脸上也露出了放松和温和。 等公司放假了，我们也去度假。你想好今年去哪儿了吗？ 还没呢。哎，去瑞士怎么样？但摩洛哥好像也不错。或者去洛杉矶。哎呀，有点难选。 那就都去。 哇，我们有那么长的假期吗？ 你说有就有。 真的？太好了，那我要先去瑞士的少女峰，然后去坐波尔尼纳快车看风景。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，就连灯光下那融在一起的影子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。温小辉翻看着手机相册，这些天他和洛伊一起拍的照片得用手指划上半天才能到底，多到他根本都选不出来了。总觉得洛伊这样也好看，那样也好看，这里也好看，那里也好看。拿苹果前置拍出来的歪鼻子斜眼的照片居然也好看。他微博早已编辑好了文案，不仅准备把神秘的 L 先生发出来炫耀一番，还有很多抽奖送的礼物，毫无疑问肯定要上几轮热搜，就是始终没选好照片。 是发一张好呢，还是发九张呢？物以稀为贵，九张就显得太随便了，可是一张的话实在太难选了。哎呀，是发合照还是洛伊的单人照呢？哎呀， 温小辉纠结了半天，他觉得今天简直像是洛伊要出道一样。看着相册里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，俩人挨在一起傻乐的样子，看起来怎么会那么幸福，那么般配呀？这是他的人，他的洛伊。世界这么大，有这么多的人，但洛伊眼里却只有他一个，他们是只属于彼此的。温小辉突然反悔了，他不想给别人看了，他不需要那么多人知道洛伊的存在，对着洛伊的照片遐想连连。洛伊只要有他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别人无用的关注。他想，洛伊并不真的乐意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让他高兴罢了。而他又为什么要为了虚荣心将只属于他的宝贝拿给别人分享呢？哪怕只是一张照片。想着想着，温小辉突然笑了起来，同时也彻底放松了。他把文案修改了一遍，完全删掉了有关 L 先生的内容，毫不犹豫地发了出去。这时洛伊正端着花果茶走过来，他坐到沙发上。 怎么样，你发了吗？ 发了。 洛伊拿起手机，表情明显是有一丝的不自在。 他打开微博一看，温小辉的最新微博就是一次转发抽奖的福利，并没有他的照片。他不解地看着温小辉， 你发在哪儿了？ 我干嘛要把你给他们看呢？我自己看还不够呢。 所以你真不打算发了？ 对，就我一个人看，才不给他们看。 好，就你一个人看。 里里外外都我一个人看。 都听你的。 那我现在就要看。 温小辉狡黠一笑，低头深深吻住了那柔软的唇，而洛毅将温小辉紧紧的、紧紧的拥入怀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《富家遗产》有声剧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讲完啦，很开心能为大家演播这个故事，也很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。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像洛毅一样邂逅阳光，像小辉哥一样享受甜蜜。祝愿各位小伙伴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。拜拜。